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南非等世界各国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网站在8月8号到11号期间纷纷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朝鲜人民军战略军，表示要以无比强大的军事威力来坚决粉碎美国歇斯底里战争狂政的发言人声明，以及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官金洛谦大将，表示将采取实际军事行动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的发表全文或摘要。